你好，我是卢炳胜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。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和你分享了软件测试的方方面面，小到一个用户登录功能测试用例的设计，大到从网站架构设计的视角去审视测试设计。相信我已经帮你建立起了软件测试工程领域的全局观，同时也证实你的支持与认可，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激励着我，不断地总结自己从事软件测试工作这些年来的收获与成长，并形成文字分享给你，以汇集更多的软件测试行业的同伴。这里我也想再和你分享一下我在专栏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心路历程，希望你也能看到我在这五个月时间里的思考与成长。首先，专栏写作的过程真的是很辛苦，从今年四月初接受极客时间的邀请到今天专栏结束，这中间七个月的时间，26万字的专栏写作几乎占尽了我所有的个人时间，以至于家人误会我改行做了作家，天天晚上躲在书房里写武林秘籍。其次，专栏定位也真的是我冥思苦想许久才最终得以确定。即使这样，在专栏更新的过程中，我也一度因为你的留言而倍感困惑，因为8000多个订阅用户的知识储备和诉求各有不同，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每篇文章中的知识点、案例，我都进行了谨慎细致的考量与打磨。这其中，我考虑到了文章的难易程度，以求可以让处于各个成长阶段的你都能有所收获，还要尽量保证知识结构的完整性，以保证可以为你描绘出软件测试领域的全景技术视图。同时，每一个知识点，我都尽量避免去讲解具体某一款工具的使用，希望做到有点有面，能够给你呈现全方位的测试视角。但是不管这个过程如何的艰辛和痛苦，我写作专栏的决心却一直未变，因为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，我可以帮助到无数处于迷茫阶段的测试技术人员，帮助他们明确定位，认识不足，建立信心，并为他们指明方向。虽然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软件测试类的书籍了，但是大部分都是专门讲解具体测试工具的使用，而且对原理的讲述并没有那么透彻，并且在我看来，市面上一直缺少一份从工程实践角度出发，尤其是从互联网的实际工程实践出发，来全面介绍软件测试技术的学习资料。为此，我希望这个专栏能够填补这一空缺。现在，专栏已经进入了尾声，于我而言是一个创作过程的结束，但是于你而言，这只是开始。其实这短短的61篇文章，更多的是帮你开拓视野，感受到软件测试庞大的知识体系，并了解到原来其中的每一个领域，比如性能测试、安全测试、自动化测试等，都是一个很大的分支。而我把你带进了软件测试世界的大门后，后面更多的探索与修炼就要全靠你自己完成了。这就好比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小说，专栏本身更像是一本武林秘籍，而想学得一身本领行走江湖，还得要靠你自己的修炼。所以接下来我想再和你多啰嗦几句，用什么样的姿势去修炼才能事半功倍。第一，苦练基本功。我在专栏文章中提到很多测试工具，但是都没有对这个工具本身的使用做详细展开，这部分内容需要你自己去学习，并且在项目中实践。这么设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，对工具的学习，我始终推荐直接参考官方文档，熟练掌握这些工具是成为武林高手的敲门砖，这相当于是你要重点练习的基本招式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完成。第二，行走江湖。我在专栏文章中和你分享了很多来自大公司的工程实践方法，你应该根据你所在公司或者项目的上下文来综合考虑如何实践，这里你一定不要全盘照抄，一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舍，甚至需要你做到融会贯通，综合运用这些实践，这是成为武林高手必定要经历的过程，讲究的是此时无招胜有招。第三，自立门派。我还在专栏文章中和你分享了很多测试相关的创新设计，比如测试数据服务基于 Docker 的测试执行环境、页面对象的自动生成、 API 返回结果的自动比较等等，这些都是工程实践沉淀的精华内容。虽然很多技术实现并没有开源， 但是这些设计思想和方法都是可以借鉴的，可以帮助你大幅度提升测试效率。这里你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设计思路，然后结合你所在企业的技术栈来落地实现这些方法，这就是打造你的测试核心竞争力，对应就是修炼你的独门绝活，在武林中自立门户。在专栏开始时，我曾在开篇词中和你说道，希望四个月后你我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。通过这几个月的专栏写作，我是真的遇见了更好的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